各位观众大家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嘅题目咧就系军人神宗史中全，哇，好多嘅入声字，非常难读。不过咧就好有意思啊。咁咧就系讲咧就系军同埋神之间嘅种种嘅交往啦，种种嘅互动啦，同埋佢哋中间嘅同权力关系嘅种种嘅问题嘅。嗱，今日咧继续咧有嘉齐啦、小毛啦同我哋讲。之外咧，我哋仲请咗即系军神关系咧，就相当有研究嘅专家，就系、是、梁伟基。咁啊，基哥咧，之前咧都已经上过嚟啦，欢迎你再嚟同大家讲下。 多谢晒基哥， 大家好。 基哥，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讲嘅就系军神关系啦。咁军神人中史中全系点解嘅咧？小毛啊， 呢次咧就唔系话出自啲乜嘢名师啦，只系纯粹就系 出自 一个 重要嘅小毛， 梗唔系啦。即系我哋之前倾啦。我哋傾下呢一個 topic， 我哋想講君臣啊。咁講到君臣，我哋即刻諗起中國傳統儒家對於君臣關係嘅睇法。咁好多嘅經籍入面都會記載到咧，君主應該要有一個仁愛嘅一個觀念啦。咁大臣就一定要講忠心啦，即係我哋都係我哋傳統儒家最講求嘅一個秩序。即係好有一個綱常，所謂君君臣臣之道。咁君臣之道當然牽涉好多人際嘅嘢嘅。但我哋喺歷史上面，即係史中全嗰部分啊，而家講緊史中全嘅意思就係點解我哋會諗到係史中全呢？其實首先第一就係喺成個我哋中國歷史嘅傳承嘅過程入面，我哋都會發現君臣之道係好多史家落子不疲去書寫或者去歌頌嘅事嘅。即係如果一個君主係好仁愛，而臣下係好忠心嘅，我哋一般就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天下秩序合乎正軌最基本嘅關鍵嚟。咁所以呢一種咁樣喺歷史度傳揚嘅東西，我哋作為一個讀歷史嘅人啦，或者研究者啦，你去睇就係、是、其實呢個咁嘅憧憬嘅境界係咪真係存在過咧？呢個係我哋第一個諗嘅問題。究竟喺真實嘅正史入面有幾多君臣相交係相交得好好，而且好展現到君人神宗嘅理念咧？呢個我哋第一個要關注嘅嘢啦。第二個我哋再諗嘅就係、是。點解大家要咁努力去書寫呢件事呢？就係因為佢係牽涉到個國家嘅秩序嘅運作嘅問題。如果呢件事係成真嘅話咧，國家政權秩序就自然係好安定啦。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憧憬嘅狀態，就是、無論有幾多軍人神宗嘅故事有冇存在，多與少都好，我哋都要繼續傳承呢一種咁嘅憧憬。 我哋不如去咁樣去理解。小莫咧講得好仔細。已經嚟即係知道今集大約係咩內容，但係佢哋簡單啲嚟講咧，其實我哋話君主同臣下一個權力關係，或者話上級同埋下級都係一個權力關係。如果用今日嘅角度去諗嘅時候啊，就係話嗰個一間公司或者一個機構嘅嗰個擁有者，同埋裏邊實際嘅運作嗰班嘅官僚、技術官僚或者文官嘅體系，佢哋之間嘅互動係一回咩事？所以其實君同臣一個觀念咧，其實一個以前中國嘅一個觀念，其實今日咧其實好多時已經唔存在，或者其實已經唔應該用呢一套去諗，但正正就係我哋而家活喺現代世界，佢有好多嘅可能性。呢一套以前曾經有嘅大家仰望嘅一套嘅君臣關係嘅理想咧，更加值得我哋去討論。 係，其實頭先小毛提到咧，我哋用個全字咧，即係好有意思嘅一件事，就係究竟呢啲事係唔係真？係咪係傳說啦，係流傳落嚟。咁但係咧，即係換翻個角度嚟講咧，就係有啲俾我哋可以傳嘅故事。有啲俾我哋傳嘅例子咧，即係意味住啲咩咧？就意味住有人好刻意去記憶呢啲咁嘅事情，咁啊讓到我哋咧對嗰個理想咧係可以有所追求。嗱，我即係中國人咧嗰、那個我哋傳統嘅文化咧，其實一個好重視歷史嘅文化嚟嘅。咁但係我哋話重視歷史嘅文化，唔係單單係重視記載嘅，而係回望過去嚟去尋找智慧。啊，即係所以我哋喺傳統嗰啲王朝裏邊咧，佢哋君臣之間對話嘅修辭咧。是以上古嚟到去開始嘅，即係上古嘅帝王尧舜係點樣樣啊？即係個理想嘅存在喺古代嘅啊，咁樣講好似對未來冇咩盼望咁樣，唔係要創造未來咩？咁呢啲好西方嘅諗法嚟嘅，中國嘅諗法就係實證嘅，係經驗嘅。點解咧？就是、因為我哋過去已經存在過，所以你可以做到啊！即係唔係做一啲人類唔可以祈求嘅一啲事件？咁我哋呢個題目咧，其實我覺得最好玩可以調翻轉嚟讀嘅，係傳宗史忠臣人君嚇、啊，即係我哋都係 讀到喎， 好嘅，即係希望可以做到呢件事啦， 搞到好勁咁樣嘅真事而家係嘛？其實都係無意中諗出嚟嘅啫， 其實搞到好似你好勁， 唔係冇咩。 咪但係咧，大家諗下咧，一個皇帝嚇、啊，其實佢幾巴閉幾叻都好，幾獨斷都好，好似明太祖啊、秦始皇啊呢啲咁嘅帝王，佢唔可以一人 統治天下噶嘛、嗯，其實就是一班扶持者輔助佢去統治天下先得。咁、嗯、所以係要有君有臣，即係佢唔係管理一條村一個村長、嗯，可能可以話曬事。咁、嗯、大嘅國家咁龐大嘅體制，佢點樣去管理呢，就要有班人一大班人同佢合作。咁、嗯、而自呢個漢武帝咧、嗯，我哋話到佢霸住芭蕉獨尊儒術之後咧，其實即係整體嚟講，嗰啲中國嘅官僚咧，嗰啲所謂扶持者咧，佢都應該係有共同嘅意識形態，即係無論對儒家嘅理解係點樣都好，會唔會有差距？但係嗰啲詞匯，譬如講忠、講孝、嗯、啊，即係嗰啲咁嘅睇法咧，大抵都係一致。咁而呢班人咧，大概都有一個共同嘅道德價值。咁、嗯、而咧，佢哋同君主相處之間咧，大家就係用呢套咁嘅價值咧嚟到去互動。咁所以嗰啲君主如果要有效地駕馭佢嗰啲扶持者，就一定要表現出儒家嗰啲質素出嚟、 嗯。 如果唔係嘅話咧，嗰啲扶持者就會同佢可能係俾意見啦。如果唔係俾意見嘅話，可能對着幹嘅， 間佢咯，或者 即係佢死間啦。 你呢個唔合乎聖賢君主嘅個典範。 你喺呢一點上面，即、就、係、是、你舉漢朝例子好有意思，因為我哋話其實即係霸住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我哋話由西漢到東漢中間嗰啲時候，中間個其中一個關鍵就係我覺得即係、就是、三王嘅時候、五帝嘅時候係最好嘅時候，所以先至會有所謂禪讓，所以先至會翻去周朝古制呢一個最後嘅即係散漢嘅一個舉動、嗯。所以其實你會見到成個朝代，所以所謂儒家嘅觀點咧，點都係大家意識形態爭議嘅關鍵，同埋意識形態大家嘅共識嚟。 不過呢個都睇到，譬如喺唐宋開始啦，咁嗰個科舉制度開始盛行啦，亦都成為咗嗰個政府選拔官員嘅一個好主要嘅制度嘅時候咧。咁、嗯、其實科舉制度呢一樣嘢咧，亦都令到嗰個君主同埋大臣之間嘅關係咧，其實又產生咗一啲微妙嘅變化嘅、嗯。即係我哋成日好流行講嘛，天子門生，天子門生。咁點解叫天子門生咧？就係、是、呢一班官員咧，都係個君主咧選拔出嚟嘅、 嗯， 你哋全部都係我嘅學生嚟嘅。咁、嗯、呢一個科舉制度咧，亦都令到君主同大臣之間又好似多咗一層特殊嘅關係，就係、是、老師或者係學生或者係舉主同埋呢個學生之間嘅一種咁嘅關係咁樣。咁呢個係非常之特別嘅。咁正話回應翻阿小毛提到啦，即係嗰個儒家嘅綱常啦咁樣。咁、嗯、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嘅。咁啊提到其實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咁其實我覺得呢四呢兩種關係呢，其實係維持中國呢兩千幾年嚟嗰個統治一個好重要兩組嘅組合嚟嘅。咁、 嗯、 你君臣講嘅係咩呀，就係忠啦。父子講嘅係咩呀，就係孝。咁我哋成日講話儒家最重要就係忠 孝。 甚至我哋成日講話要忠孝兩全、 嗯 啊、既要忠又要孝咁。 但通常兩難全喎、 啊。呢度往往呢就會產生好多矛盾啦，或者係一啲好似你講啦，我要忠又要孝，好難係兩者兼得嘅。咁同埋其實一個好緊要就係君臣之間嘅關係如何呢，其實係往往影響到嗰個國家管治嘅嗰個質素，甚至穩定與否嘅。咁你諗下，你個君主同班大臣之間係大家理念一致嘅，或者大家係貌合神離嘅，咁你點樣可以管理好一個國家呢咁樣。咁同埋你喺中國歷史上面君臣嘅關係呢，其實都可以有好多種唔同嘅組合嘅。咁譬如有一啲呢，有一啲君臣關係就好如漆似膠、即係由開低溫開始至到去最後呢，兩個嘅關係都係非常之好嘅。咁甚至有啲例子可能大家有啲曖昧嘅關係咁樣， 咁 係啦， 董賢嗰啲係咪？董賢又嚟啦， 咁有段就分途。 有啲君臣關係咧，就好似拍拖情侶咁，蜜月期一過咗咧、哇！大家就視雙方如視對方如仇敵啦咁樣。咁、另外有一啲可能係前期嘅關係同後期嘅關係唔同嘅。咁呢一啲例子主要係顯示喺一啲君主同一啲功臣嘅關係上邊啦。即係我取天下之前。雖然你係我大佬啫，咁大家都係咁高咁大啊，咁樣，咦？但係瞓醒咗，改朝換代，咦？無啦啦變咗你係君，我係臣，咁呢個君主點樣去面對呢一班功臣呢？咁又係另外一個嘅，即係君主要面對或者要解決嘅一個問題。 唔係大家原本飲酒啊嘛，突然之間要跪嘅， 係啊，即係好多呢啲例子啫。 即係我諗呢度牽涉一個好重大問題，就係即係人嘅心理啊， 冇錯， 佢個角色嘅轉變啦、導致到點樣去重新去界定。 嗯、 即係譬如舉個例，頭先阿基哥講咗一啲好重要嘅例子，譬如好似如果我哋喺漢初咁樣，即係高祖、劉邦。韩信佢一起打天下嘅，系嘛？虽然本来已经系即我哋都话哇，刘邦系好有胸襟嘅，佢、可以用到汉语都用唔到嘅韩信，因为佢好有将才，系嘛？但系我谂对于刘邦心目中都会觉得呢个人系 大忌嚟，即係好多君主對於君主嚟講，頭先嘉齊講咗好重要，國家你一個人點管得曬？咁你總要有啲揾啲叻人去管，但係啲叻人係真係愚妄刺背噶嘛？你真係會覺得哇，佢喺度係我個皇位坐唔安，唔係個個好似趙匡胤咁杯手識兵權就可以搞得掂。即係你好似明太祖咁樣對住李善長啊、劉伯温嗰啲，唔驚啊，大佬，我識字都唔識多隻，話但係呢班人可以預卜到未來喎。即係你變咗，其實成件事係好得人驚啊。咁嗰個君臣嗰個張力係好緊要，喺一家一姓嘅天下底下，個個都想維護住自己嘅政權㗎啦。但係你要點樣駕馭呢班人？ 佢睇嘅唔單止係單單自己嘅，即係佢仲要睇到我長命啲啊，定係我班功臣長命啲？ 鬥長命要 係啦。咁如果我短命啲嘅話，我個仔或者我個孫登位嘅時候， 點算 咧？咁呢班功臣會點對待我嘅後代咧？咁 等於都係咁嚟嘅，係啊，即係杯手即係呢個黃袍加身。 佢諗得好長遠。其實而家好多公司都係咁嘅啫，一啲所謂家族經營嘅公司，咁佢都可能係第一代。好啦，到第二代接班嘅時候，咁嗰班老臣子又點樣同啊，即係第二代嘅掌舵人之間嘅關係係點咧？應該點樣相處咧？其實都有呢啲問題存在。 所以嗰啲超級富豪點解要做到年紀咁大先退休？原來都有原因，就係其實佢嗰種憂患意識，唔係我哋呢啲星斗市民能夠理解到嘅，可能 理解唔到嘅。 即係佢財富又爭咁遠，我哋又唔需要管治一個咁大嘅商業王國， 妻房咁多都唔知點嚟嘅。 所以其實嗱，譬如話頭先我哋講咗一啲 idea 上面嘅嘢啦。咁如果落實去講一啲故事，可能就會牽涉到個書寫， 冇 錯。即係我覺得君臣書寫其實都係我哋成個歷史入邊好重要嘅嗰個脈絡嘅東西。譬如話，我哋可能講好多君臣故事，我即刻就聯想到頭先阿基哥講嗰啲係好似由如膠似漆，咁但係點樣跟住後來會反目呢？咁樣可能屈原同埋楚王嘅故事就係一個最經典嘅例子，即係喺一個可能我哋比較早嘅時代，我哋一個對於君臣關係嘅一個展現。即係屈原點樣由原本係一個重臣，到後來可能變成被疏遠啦，跟住可能要自己自我流放啦，然後自尋覓羅之前離騷嘅暗沉啦，其實全部都好似係一個臣子同君主關係出現咗疏離之後而產生出嚟嘅一個問題，而呢個書寫就變成咗好關鍵嘅東西喺歷史上。 我覺得即係咁樣嘅理解之下咧，我哋話儒家框架咧，其實係即係制定咗你嘅君臣嘅整體嘅大嘅方略。聽完基哥咁諗咧，亦都會諗下，究竟如果同朋友一齊搞公司，慢慢之後佢變咗個老細，究竟要係點咧？可能都係一件好大嘅事。我哋下一節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咧喺中國嘅君臣模式裏面咧，儒家咧係一個好關鍵嘅，即係宰制嘅意識形態或者思想。咁但係咧，其實你話如果放眼即係世界種種嘅君臣模式咧，其實呢一種咧只係其中一種嘅君臣模式。咁不過就算係西方都好啦，即係都常常咧都會有各種各樣咧，即係要神效忠嘅方法。譬如話君權臣授啦，我係神嚟，所以你要信仰虔誠咧，就必須要即係對你嘅君主效忠，即係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喺裏邊。咁但係咧，即係依種即係其中一種模式啊，係咪咧嚇？ 其實我覺得中國嗰個君臣關係都有一個發展過程。我哋有唔少前輩學者，譬如阿錢穆先生，佢都講過，即係喺即係歷代以嚟喺中國嘅發展之中咧，就係君主嘅地位越嚟越高，臣下個地位越嚟越低，咁即係有個集權嘅趨勢。咁個表現係點樣咧？譬如可能喺春秋戰國。君臣之間大家都可能是席地而坐咁樣，可以一齊傾嘢傾偈咁樣。咁但係到即係以後就係、是、即係君主係坐，臣子係企，甚至乎到明朝清朝係即係元朝開始啦，應該咁啊，臣子係跪啊，君主係企，坐喺度咁樣。咁嗰個彼此嗰個關係，似乎從呢個咁嘅形態啊，即係大家互相點樣去溝通。嗰、那個相處嘅情況咧，都表現到唔同。 嘉齊頭先講嗰樣嘢咧，即係我諗起阿齊桓公，即係姜小白同管仲之間，佢哋點樣相知、相遇、相交，以至到即係本來大家都知道，其實阿管仲唔係幫阿姜小白噶嘛，係爆叔阿幫姜小白，佢係幫佢哥哥姜九噶嘛。咁啊，後來喺呢個爭位嘅過程入邊，姜小白贏咗啦。咁但係爆叔阿竟然舉戰呢個管仲。咁管仲同姜小白見面嘅時候咧，佢哋兩個即係你睇翻呢一個國語，佢係咁寫噶嘛，係兩個係當時啲人仲係坐喺地嘅，跪住自己只腳咁坐喺地下嘅，咁佢哋促膝長談，即係個膝頭哥碰膝頭哥，即係我哋 好 close， 好 close， 同埋係一個君臣之間，係大家係冇嗰個高低嘅。 即當然佢哋係有個真係有個身份喺度，因為齊桓公係君主啦叫做，而嗰陣時呢一個管仲係一個宰相，當時未封佢做相啦，即係臣下啦、智囊啦咁啊。但係兩個嗰種嘅關聯咧，係令你諗起就係、是、可能就係嗰啲史家最憧憬要書寫出嚟最完美嘅君臣關係。 嗱，我哋聽小毛講嘅時候咧，就提出咗兩樣嘢啦。第一樣嘅嘢就係話咧，嗰、那個禮儀上面，余家齊所講咧，係慢慢漸變得越嚟越犀利，那個等差嘅距離係越嚟越大， 越疏遠。 係啦，隨住個專制嗰個政治。 但係咧有一個吊軌而有趣嘅問題就係咧，嗰、那個權力嘅擁有啦，或者身世執實際國家執行嘅人咧，或者嗰、那個其實嗰個所謂臣下嘅權力咧，或者點樣去即係嗰個力量咧，未必係因為依一個所謂禮儀嘅差距越嚟越大咧，而越嚟越渣啊！即係話。簡單講就係君主未必係越嚟越集權嘅、可能調翻轉嘅係下邊嘅文官體系咧越嚟越把握權力都可能嘅，咁所以話咧其實君同臣嘅關係咧一直都係處於一個所謂動態嘅互動嘅每一朝各有可能嘅情況。 不過呢個都係啱嘅，譬如喺宋代為例啦，咁我哋成日都會講宋代啲君主都會講啊嘛，佢話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即係佢覺得呢個天下唔係就係我即係、就是、趙姓一家嘅、其實我係要同廣大嘅士大夫咧一齊去管治呢個國家咧。先至可以成事嘅，咁所以阿翠賢係實講得啱，特別係宋朝開始嗰個文官制度咧，越嚟越成熟咧、即係君主根本要治國咧，係離唔開嗰個文官隊伍嘅、即係佢冇咗文官隊伍咧，或者舉個例啦，班文官隊伍罷工，即係唔做嘢，成個國家基本上就可能係停咗喺度攤緩，咁、所以其實可能嗰個所謂君主嘅權力咧係高嘅，咁、但係你隨住嗰個文官隊伍越嚟越成熟，重要性越嚟越高咧。其實君主某程度上亦不得不放一啲嘅權力落嚟，俾一啲重要嘅文官嘅一啲人士去做一啲管理國家嘅一啲工作咁樣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往後嘅一個發展嘅一個趨勢。 係可以講補充一點就係我哋話即係由譬如北周開始，即係好長嘅南北朝時期咧，其實嗰個嘅文治嘅管理好混亂，因為我哋話胡亂話啦，整體嘅武官啦或者係胡人管治係一直係保持住強勢。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北周其實已經醒覺嘅，就係、話喂，我哋一定要揾一啲起碼識計數嘅官員，或者話你要識得要有個考核，除咗要考核佢道德，仲要考核佢嘅實力。咁、所以由北周開始慢慢去到所謂隋朝嘅時候，科舉制就慢慢嘅誕生。代表咗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個管治嘅體系係有考核嘅、我哋嘅管治嘅考核同埋做咗之後咧，佢嗰班人咧係信得過嘅，我哋要靠佢去做，而唔係話你作為一個武夫或者一個武官咧係做唔到所有嘅事情。咁喺呢一點上面咧，其實起碼所謂神後或者治理者咧，已經有一個基礎嘅即係個能力或者基礎嘅信念喺度。 不過阿翠賢提到嗰、那個即係、北齊嗰個所謂軍人治國嗰個問題，咁、我諗起另一個。年代就係五代十國嘅時候，咁、又係同南北朝，特別係北朝啦，有啲相似，咁、都係軍人掌握嗰個權力咁樣。咁我即刻馬上諗到一個人物，可能我一講咧，大家就會知道就係馮道，好、出名噶嘛，即係有所謂長樂佬啦，即係歷史五朝咁樣啦。咁當然佢呢個例子喺往後一啲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嘅一啲歷史書嘅書寫裏面咧，基本上係鬧佢比較多， 係 啊，無恥啊！你點可以歷史五朝咧？你毫無呢個節義可言。 喺今日嘅眼光嚟講，係成功人士， 冇錯啦， 轉咗五間公司， 冇錯啦， 係咯，咁間都係大佬喎， 真係冇錯。但係咧，我又諗到一樣嘢，佢可以歷史五朝，係咪背後有一個原因就係佢確實有佢一個行政嘅幹才嘅能力？當改朝換代之後咧。其實佢嘅地位係唔變，因為你一定要靠我啊嘛，我係有能力可以幫你管治呢個國家，帶領呢個國家，所以佢先至有能力所謂歷史五朝。咁我覺得呢個係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呢一種嘅，即係歷史多朝嘅一啲君臣嘅一啲關係。 從百姓角度都可能好啊，因為個管治者換咗，即係最高統治者換咗，但係管治嗰個人係冇變，即係基本上個行政係可以繼續依舊。 冇錯。 阿基哥講馮道呢個故事，令我諗起，即係你頭先提到，佢可能真係有一啲文字嘅才幹。 係啊， 因為你當個政權全部係軍人。個君主係軍人出身， 冇錯， 即係可能識字、粗通文物啦。咁但係對去到治理國家係好大嘅一盤生意嚟㗎嘛。咁佢真係搞唔掂佢，所以有啲文人去幫手。令我諗起韓國有個古仔咧，我想借少時間分享，即係都係一個牽涉到君臣嘅問題，就係朝鮮太祖李成桂同鄭道全之間嗰、那個，即係朝鮮嘅、我哋講話朝鮮開國嘅總設計者。因為李成桂大家都知道佢係武臣出身，其實佢兩個都係高麗朝嘅大臣。咁但係都係叫做。有野心啦，糾集埋成為咗一個集團啦，擁冧呢個高麗建立新嘅王朝啦。但李成桂因為其實佢係軍人出身，佢係軍户嚟嘅， 佢爸爸太祖幾代全部都係軍人。 嗯。 咁所以其實當佢喺掌握政權嘅過程入面，佢需要揾一大班文字嘅官員去幫助佢、嗯。而鄭道全就係一個理學家，即係佢係讀朱子出身嘅。咁、嗯、所以佢好知道點樣去搞好一個國家嘅政治。咁、嗯、所以佢兩個合埋咧，佢本來都係高麗末年嘅文大臣，一個文一個武。但係後來李成桂成為咗朝鮮太祖咧，鄭道全就變咗幫佢手，即係佢最得力嘅下屬，係五十二功臣入面最重要嘅其中一個，然後幫佢設計曬成個朝鮮王朝開國以後嘅種種嘅典章制度。咁呢個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好符合我哋今日嘅題目，譬如話文同武嘅觀念啦，君同臣嘅觀念啦。最恐怖係咩呢？就係尋日仲係 friend 嚟嘅。但瞓醒第二朝瞓醒咧，你變咗我老細，呢、這個先係最有趣。即係歷史上面咪仲有好多啲故事咧？即係譬如話大臣，可能佢會唔會有一啲嘅古仔入面個大臣個權位係比君主遠高嘅？到後來可能君主慢慢成長之後，要攞翻個權，有冇呢咁嘅故仔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呢啲例子都有嘅。咁、可能即係大家都會比較熟悉嘅有兩個例子啦。一個就係呢個三國時代啦，呢、這個後主蜀漢後主劉瑩啦，佢同諸葛冇錯啦，佢同諸葛亮之間嘅關係啦。咁、另一個比較出名嘅例子就係明朝嘅時候呢、這個明神宗萬歷皇帝，即係佢同張居正嘅嗰個關係啦，咁樣。啊，咁或者我講講諸葛亮同埋呢個劉瑩嘅故仔啦，咁樣咁大家都知道就其實係一個托孤嘅故事啦。咁、劉備都可能知道自己時日無多啦、差唔多啦。咁 喺白帝城嗰度， 咁就咦，我仔喂黃毛小子嚟咗喎，咁點算咧？如果我走咗之後，咁啊，梗係揾佢最信得過嘅大臣諸葛亮，就揾佢嚟喂嗱。如果我將來有啲咩走咗啦，我就將我仔交俾你。你幫我好好輔助佢。 我有個插曲噶，《三國演義》裏面講嘛，劉備高到不得了啊， 好高。 係啊，你如果佢唔掂嘅， 你就取而代之。 你夠膽 啊！你就取而代之。 好嘢，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有啲人話係劉備一個高招嚟嘅、啊。我先話咗俾你聽、你敢唔敢做啊？ 係 啊, 啊，我講咗俾你聽，你可以取而代之嘅。 所以呢個大耳察真係冇 錯啊！喂，同埋周圍其他 有其他人喺度 啊嘛，你話 唔會咁做啊嘛？ 同埋呢單嘢咧，其實。我覺得有少少劉備咧，就焗諸葛亮想拆船嘅。我當眾將個仔交俾你，你可唔可拒絕啦、你可唔可以話啊？我都係擔當唔起啦，你揾一啲更加適合嘅人啦。即係焗住你一定要上呢只拆船。咁、結果當然佢最後就上咗呢只拆船啦。咁、即係最後就呢、這個輔助呢個劉瑩啦，咁樣咁。咁當然劉瑩有啲人就話佢一個扶唔起嘅 阿 斗啦，唔生氣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即係可以有唔同嘅角度咁樣去睇啦。咁但係其實有時呢啲好年幼嘅君主咧，佢活喺一啲所謂好有權力、一啲所謂父輩嘅大臣嘅嗰個環境裏面咧，其實我唔知多多少少可能對佢自己嗰個心理嘅成長咧，都會有啲影響。 係，我哋話即係劉瑩同諸葛亮托孤嘅古仔咧，即係其實佢有劉備係聰明嘅一個做法。點解？其中一個即係有一個觀點會咁認為，就係話其實劉備啦、諸葛亮呢一批人，其實係所謂荊州軍團過去益州管治嘅一班人。其實同益州本身，我哋話一直以嚟其實深耕細作幾十年嘅班咧，其實有內部嘅呢個矛盾。 好多矛盾。 簡單講就係、如果劉備一死咧，其實你嗰條所謂嘅之前嗰條線索就斷咗。我冇必要或者未必一定要跟你個仔嚟管治。所謂益州，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托孤諸葛亮咧，其實係有嗰個目標喺度，就係、話你 必要性 係啊，你哋就係荊州軍團點樣去睇翻住嗰個嘅蜀國，咁而結果都係嘅，你見到諸葛亮整體嘅體系咧，就點樣即係將荊州軍團或者荊州嘅力量融咗入去所謂後來嘅蜀國嘅管治入邊，咁呢個係都係聰明嘅一個做法嚟， 即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接班嘅一個方法咁樣。 係啊，不過頭先阿基提到一點咧，我覺得係呢個心理，我哋可能做普通人 係，我覺得係個心理， 就係嗰個做帝王嘅，即係我而家係即係理論上嘅最高權力。 冇錯。 但係而家輔助我嗰、那個，如果佢係亂臣拆子，咁、我都仲有個理由誅殺佢啊！係大佬，而家係呢個諸葛亮嚟， 忠臣嚟喎，忠到不得了喎， 又聰明。即係又有大志， 又勤力， 又有聲望， 係啊， 又勤力， 但係又好煩，成日喺你側邊疑暗咁嘅啫。 係啊，又話你點樣唔好同啲人玩 啊？嗱， 所以我覺得其實劉瑩係唔單止唔蠢，係好聰明， 極度聰明。 佢好聰明，佢知道喺個咁嘅情況底下，你面對一個咁強勢嘅所謂輔助你嘅托孤大臣，你點樣去面對佢？ 你先要可以長治久安你自己個人生。佢話曬做咗42年君主， 冇錯， 係嘛？ 佢望一望上面曹操嗰邊，哇，唔係喎，佢哋嗰邊夏利 仔 行到好 殺到，係啊！你即係你見到佢曹魏嗰啲君主想有少少作為係僆仔嘅，全部都俾人豬殺嘅， 係嘛？同埋你諗下咧，喺三國裏邊，佢係得到善終嘅一個人，係 啊， 國家亡咗，但係冇事啊，佢落筆思索嗰下嗰場戲做得幾靚。 所以其實楊兩，我哋成日話落筆思索，話劉禪係分君待命錢嘛。 呢個係佢用節保身之道， 用喺節保身。 特別喺今日呢啲咁樣嘅世道咧，呢啲可能仲係更加正嘅。 我哋叫話襟撈啊！呢啲 呢場戲真 係 勁。 係，所以重點就係咩？重點就係話，如果你見到個老細成日坐喺房，好似乜嘢都唔做咧，其實咧佢先係真正咧做到老細要本分，係嘛？咁呢啲先係高手。我哋下次咧繼續講下君臣關係。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好多即係君臣之間可以嘅模式啦，即係亦都可以睇到咧，即係臣下咧都未必一定係即係啊聽曬人話毫無權力，其實佢可以係一啲好弄權或者好有力量嘅一啲嘅大臣嚟嘅。咁其中一個可能喺漢朝都有個例子，就係霍光啦。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霍光咧同埋即係新朝嘅建立者王莽，其實兩對好好嘅有趣嘅外戚嘅關係。佢兩對咧都係權臣，兩對咧都操皇帝費力，而一個咧就係最尾冇落。而最尾亦都係即係佢家族咧都有問題，就係、是、霍光。而最尾成功嘅就係王莽。咁我哋話咧就係、是、霍光其中即係、就是、其中一段嘅關係就係同即係漢昭帝嘅一個好強嘅一個關係啦。咁、但係佢漢昭帝之前咧，仲有一位即係被廢嘅王，就係、是、昌邑王劉貨咧，其實好有趣嘅。咁點解咧？就係、是、我哋話霍光當時咧就立咗呢位年輕嘅即係昌邑王劉貨之後咧，就發現咧佢在位27日咧。就已經就係被即係被貶廢咗佢呢位帝位。咁你諗下，一位臣子係廢皇帝，其實一件天大嘅事。咁而佢用嘅佢用咩方法咧？佢就喺隔離咧就揾咗啲官員咧就抄低皇帝，即係當時昌邑王劉貨登基之後咧，佢有冇啲咩做過啲咩事？ 喪德敗行 嗰啲。27日之後咧，做咗千幾件喪德敗行嘅事出嚟。27日千幾件， 都好聰明啊！ 你做唔做到千幾件錯事啊？27日。 270日啦。 我做唔到啦。好勤力，同埋我成日都話我睇歷史就係咁寫啦，寫千幾件事。擺明係做佢啦， 做佢， 你明白嗎？就係、是、要舉佢啦。佢行錯一步，我又抄低佢。咁同埋你諗下，如果有兩個人係咁抄你做咩錯事，都幾大件事啦。咁、所以呢位即係後來被廢為海昏侯嘅昌邑王咧，就被罷官落嚟。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就係喺譬如漢朝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都有啲權臣咧係可以咧就係即係權傾天下，令到就算皇帝咧都要驚咗佢。 頭先阿基提到咧，另一個人物啦，比較即係、就是、好似。是父親咁樣嘅角色嘅輔助嘅臣子啊，就係、是、阿張居正咁啊， 冇錯。 咁啊，張居正咁喺明代嘅世界裏面咧，佢可以話係一個好關鍵嘅人物嚟啊！即係明朝差唔多，即係向緊個衰落嘅情況行緊啦。但係即係由於張居正出嚟咧，佢係一個權臣啦，但係佢喺撥亂反正啦，使到明朝咧可以即係繼續延續落去好多年，並且即係曾經一度喺萬歷朝咧比較強大一啲。咁啊，但係即係張居正同埋阿萬歷皇帝之間嗰個關係咧，真係好多地方可以細微嘅。並且咧，我哋睇呢個例子咧，有好多啊諸葛亮同劉禪之間咧，我哋唔明白嘅地方咧，或者可以睇到原因係咩咧？劉禪佢冇乜機會真係做皇帝啊嘛。 係啊， 諸葛亮死咗冇耐之後，蜀漢都即係滅亡啦。咁但係咧，萬歷皇帝佢做皇帝嘅時候就好細個啦，咁啊，即係到即係阿張居正咧，於是乎咧就以扶持者嘅身份就做咗十年嘅，即係可能係可以話係一個即係逆父逆臣嘅一個 同霍光又有啲似 啊，即係好似嘅。咁啊，但係萬歷皇帝之後再做多好多年皇帝啊嘛，佢即係在位40多年，咁係明朝即係在位最長嘅一位仁兄。咁嗱，萬歷皇帝咧同埋張居正之間嘅關係咧又好神奇，因為萬歷皇帝好細個登基嘅，即係幾歲登基。咁啊對住呢個咧，佢即係皇太后喺度啦，就話俾萬歷皇帝聽，呢個就係你師傅，你老師，你要跟佢學嘢。哇，好啦，即係由細到大咧，張居正咧，於是乎就即係喺皇帝面前就即係成日去教佢一啲知識啦。咁但係即係做老師唔單止係講知識嘅，仲要講品行嘅。咁講品行嘅時候，即係當阿萬歷皇帝一個細路仔，即係有啲嘢好開心想玩，唔得啊，你唔可以咁夜瞓啊。 你唔可以咧即係玩呢啲咁嘅嘢，你係皇帝嚟㗎。 讀書讀錯你唔知啊！但係 唔好忘記上一季嘅時候，基哥已經講過俾大家聽，皇帝日常生活真係好鬼枯燥 嘅。冇錯， 幾歲嘅僆仔點樣頂 打死都唔做。 張居正好好啊，佢自己編咗本書啊，有教材㗎，低監圖書。 咁大件事 有埋有埋，即係嗰啲好嘅皇帝係點樣？點樣埋圖 跟住做？ 係啊，小朋友你睇太好圖啊，咁樣幾開心啊！哇，你諗下萬歷皇帝咧，到佢大。真係要親政嘅時候，咁啊咁啱呢段時間啊，張居正啊過世啦，喺萬歷十年啦就死咗。咁啊，皇帝見到佢而家最親信嘅大臣死咗，其實應該有咩感覺咧？當時 傷心啦， 好傷心啦， 亦師亦臣 啊，同埋點管啊天下？哇！而家原本一直啊張居正喺度睇住噶嘛，好啊，但係咧精彩嘅地方係咩咧？呢段歷史就係反轉豬肚啦，萬歷皇帝喺張居正真係屍骨未寒。嘅情況之下，就聽有啲臣下打嘅小報告，因為張居正搞好多改革得罪好多，咁嗰啲改革嗰啲反改革嘅人咧，咁於是乎走去同阿萬歷皇帝打小報告，話呢個負臣貪污，貪污喎，哇嚇！即係你唔係喺你嘅統治期間一手打貪嘅咩？即係佢喺當年係一個雷厲風行，即係好似做咗好多改革嘅一個好偉大嘅臣子嚟嘅，但係佢貪污喎。咁萬歷皇帝咧，其實聽到呢啲咁嘅投訴咧，如果真係尊重呢位好似師傅咁樣嘅人物咧，就照計應該係罰嗰啲即係投訴嘅人。咁但係咧，萬歷皇帝冇，真係貪污，係啦。咁我哋咧就要抄佢家。咁啊，結果咧真係抄啊張居正家。咁啊，呢件事真係即係反轉豬肚得好緊要。咁但係最慘咧，成件事咧係最悲哀嘅一件事係嘅情況係咩咧？就係佢抄完啦張居正家咧，發現冇乜嘢。係啊，喺張居正佢喺北京有個住宅噶嘛，佢服務咗皇帝咁多年，喺個住宅裏邊咧，搜出嚟有萬幾兩銀，萬幾兩銀多唔多錢都幾多。但係嗰啲就係皇帝上次俾佢，同埋嗰啲俸禄加加埋埋。咁即係咩意思咧？佢喺北京嘅時候真係冇收貪污， 同埋佢生活清廉，即係佢冇乜點使錢。 係啊，佢同埋即係張居正話明啦，你哋要請托我啊，你唔該你行開，我唔見客嘅。咁但係最大問題係咩咧？張居正老家喺湖北啊，江陵嘅地方。咁喺江陵嗰度咧，因為張居正在世嘅時候，即係做父臣嘅時候咧，佢阿爸仲在世咗幾年嘅，咁所以屋企嘅家長就係佢老豆啊，就叫做張文明。咁啊，張文明咧就好慷慨啊，或者係。來者不拒咁就收咗唔少錢，咁但係收咗唔少錢咧，加埋係幾多咧？加埋咧就係十萬兩銀左右，咁啊仲有啲黃金啊，仲有啲古玩啊咁樣。呢個加加埋埋十萬兩銀多唔多咧？都多嘅，咁啊大概可能而家你當係十億八億咁樣嘅身家，或者冇咁多添嚇。咁啊，但係即係你諗下嚴重啊，嗰啲係即係以百萬兩千萬兩計嚇，即係和珅嗰啲係數以億計添啊。咁你呢個錢其實喺萬歷皇帝抄完之後有啲尷尬，或者係極大嘅尷尬。 係啱啊！ 哇，我咁樣搜出嚟，嗰啲人唔係張居正自己貪嘅，係人都知佢受屈㗎。係 咯， 以清朝抄貪官對比例，你有翻 GDP 100%先至可以叫成功抄家啦。 啊，總之哇，呢個真係雞毛蒜皮嘅數，慘啦！於是乎，萬歷皇帝咧中期一生咧都有對張居正有劣評嘅。不過就唔再話佢貪污啊，講唔到啊呢件事。好啦，咁啊喺歷史學界裏面咧，其實對於張居正係咪清廉咧，都有一番嘅爭議。即係以上所講就係、是，即係我睇嗰啲即係《明實錄》裏面嗰啲記載啊，睇下萬歷皇帝佢自己點樣去講翻呢件事前前後後有啲咩改變。好啦，嗱呢件咁尷尬嘅事咧，結果萬歷皇帝咧冇辦法啊。而家我騎虎難下，其實佢都幾傷心嘅，因為你而家係要話你個師傅唔掂唔好，咁然後抄佢家。咁但係結果就係即係令自己咁尷尬，佢最後唯有講咩咧？就話佢咧係即係涉咗呢個國病啊，即係弄權，唯有係咁樣講。咁弄權實係㗎啦，因為佢要父子啊嘛。咁但係即係成件事唯有係咁樣解決到。 哦，即係而家董事長話 CEO 弄權好大件事 喎。呢個張居正同萬歷嘅故事，真係對今日嘅父母好有一個好大嘅啟示喎。 係㗎， 即係如果大家都係為人父母者。即係我哋對待小朋友咧，你睇住佢大嘅時候咧，你點樣去教導啊？各樣，即係張居正係好嚴厲，我哋知道 好嚴厲。 因為我睇細個讀歷史嘅，叫做佢教呢一個萬歷讀書，佢讀錯一粒字， 大庭廣眾大大聲咁樣鬧佢，即係要真係更正佢嘅字。 所以問你皇帝寫字啊、認字啊， 好叻噶嘛，其實咁，但係其實個即係你諗下，佢係一個細路嚟嘅啫嘛，佢喺佢成長嘅過程，佢又唔知道喂呢個究竟係咩人？你話佢係我老師，佢又似我老豆，點知大個咗之後發覺原來佢係我條僆嚟嘅啫喎，即係你諗下個心理點樣去認知成件事嘅轉變？ 張居正在世嘅時候，萬歷皇帝對佢不恭不敬嘅，即係好好嘅，係好真係佢死之前咧，差唔多成日要去探望佢、問候佢。即係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啦。 同埋，因為我哋話之前你有講忠孝嗰個觀念，即係所謂禮儀嗰個觀念，就係你係師傅咧，其實係有別高一重嘅地位嘅，所以佢對佢邊個邊嘅有原因。 係啊， 帝師喎，係啊，呢個係。 所以先至講話點解對我哋可能做父母有啟示咯。 係啊， 因為你要知道， 阿張居正死之前點知會有身後有咁樣嘅功名？ 皇帝當我好似爸爸咁樣啦，但係點知嗱呢個又係專制政治底下一個結嚟嘅， 所以佢之後嗰個反彈就會咁 好大啦，係咯？ 定係其實佢？隱隱不發咧， 梗係隱隱不發啦， 隱咗耐啦。 佢強項就係隱隱不發啦。係 啊，最慘係咩？頭先我哋就話到啊，如果有諸葛亮喺度，阿劉潛可以點樣發圍啫？係咪啊？咁而有張居正喺度，即係明明係咁有才能，你都明佢咁犀利噶啦，咁又咁強勢，啲手腕咁辣，咁你萬歷皇帝你做唔到啲咩啊？你唯一一個轉捩點係咩啊？就係話佢唔好嘛。係 咯， 但係佢又唔好嗰啲嘢，你又唔 work 嘅，即係唔係真嘅。 基哥咧？會唔會仲有其他嘅故事啊？ 有啊， 可以同我哋分享。 可能講一個大家都比較熟悉嘅故事啦，就係、是、高宗同埋岳飛之間嘅關係啦。咁呢個又係一個，即係岳飛，我哋到而家都仍然視佢為一個 忠 臣、大忠臣。咁啊，高宗就被認為係一個昏君啦，咁啊荒淫無道啦。咁但係其實佢兩個之間嘅關係咧，其實都經歷過一個好如漆似膠嘅蜜月期。然後咧，到後來咧，就發展成為即係一個好似視對方為呢、这個至少係高宗啦，視呢個岳飛為呢個仇敵咁樣嘅一種嘅關係咁樣。 岳飛又懵少少啦。 你可以話佢 唔夠文忠 咯，愚忠咯， 文忠嘅唔係個人，係個國家。 冇錯啦，或者你可以話佢唔襟撈，唔識撈啦，即係岳飛呢個人咁樣。佢同秦桧基本上係一個好大對比嘅，即係秦桧係一個好識撈。好識得睇老細眉頭眼額，知道佢想做咩，我就去迎合佢。而岳飛咧就係、是、我明知你想做呢樣嘢，但如果我覺得係唔啱嘅，我會直間，我會好清楚話俾你啫，呢樣嘢係唔應該做，或者你應該咁樣做嘅。咁呢個其實係都影響咗岳飛自己，即係呢種性格啦，或者係管理老闆嘅哲學咧，其實都影響咗佢自己嘅一啲下場啦。咁大家都知道岳飛其實係一個軍人出身啦，咁啊一路由一個普通嘅士兵。咁啊，一路一級一級咁樣去升遷，後來做到軍官啦，咁啊一支軍隊嘅一個隊長啦，咁後來發展成為一個軍團啦，咁啊成為一個所謂嘅一個軍事力量咁樣。咁喺初期嘅時候，高宗就好睇重佢嘅，因為岳飛其實都有一定嘅嗰個戰鬥能力啦。咁所謂我哋成日講岳家軍係打得噶嘛， 大破拐子馬嘛， 拐子馬呢個問題就另一個 傳說嚟嘅， 傳說另外 傳說，但係起碼我哋即係入曬腦噶啦嘛， 即係至少佢唔一定係好似章回小説講得佢咁犀利，咁但係咧佢有一定嘅戰鬥能力嘅，佢嗰支軍團。咁大家佢同高宗關係好好嘅初時，咁點解我哋成日講話而家叫做精忠岳飛？精忠岳飛咧，就係、是、因為當年咧，高宗咧為咗表揚佢嘅戰功咧，就賜咗一面精忠旗俾佢。咁所以就稱呼佢做精忠岳飛咁樣。咁後來岳飛開始叫做受到高宗嘅重視啦，高宗亦都好睇重佢。咁開始佢哋之間咧關係越嚟越密切啦，大家講嘢機會越嚟越多啦。咁岳飛咧就開始做咗一啲佢唔應該做嘅嘢啦。 我哋呢度咧，我哋先唞一唞，俾阿基哥飲啖水。一陣間咧，第四節翻嚟咧，我就可以慢慢再聽咧，究竟岳飛啦、秦桧啦同埋高宗之間咧嘅恩愛故事係啲咩事？ 恩愛故事好。 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上一節咧就開始慢慢咁講緊咧，宋高宗同呢位喺南宋時期咧，大家都認為喺官方記錄裏邊咧，挽弓三百斤嘅岳飛，即係話咧當時咧有可能係咧世界上最高比力嘅人。啊！即係證明佢真係好打得嘅岳飛。咁究竟佢呢個咁打得嘅人，要做到即係大神啊？咁又點情況咧？ 其實正如上一節都提到啦，咁就即係。其实早期嘅时候，高宗同岳飞嘅关系好好啦，因为其实岳飞都有啲战功嘅，都唔差嘅，咁所以高宗都几倚重佢啦。咁大家 即係關係開始越嚟密切啦。咁啊，發展到中期嘅時候咧，咁啊，大家開始有啲嫌隙啦。咁其實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岳飛嘅。咁當時岳飛咧就要求高宗咧就話：，喂，我軍隊唔夠人，你要俾我擴充兵力。咁高宗話：，咦，擴充兵力，唔使啊，你都夠人啦，唔需要啊。咁啊，岳飛話：，即係你唔加人工啊，即係唔俾我加人工。咁佢點咧？佢就由佢個防區喺冇得到高宗嘅嗰個認同之下咧，佢就自己翻咗去廬山拜佢阿媽，離開咗軍隊。其實呢個擅離職守嘅。咁後來高宗知道咗之後咧，隱隱不發，都知道呢條友麻煩嘅啦，即係好難搞。於是就派咗岳飛一個副官就去廬山揾佢，嗌佢：喂，你翻翻去啦！你支軍隊冇咗個主帥唔得嘅，咁你快啲翻翻去啦！高宗呢個岳飛初時唔肯噶。佢話因為高宗唔肯俾軍隊佢，唔肯支持佢北伐，咁所以想唔翻嘅。咁後來佢嗰個副官就即係呢個勸佢啦，即係話你唔翻去咁會好多麻煩㗎，即係諸如此類啦。咁最後岳飛就翻返去自己防區，就管理翻自己支軍隊。咁後來高宗咧召咗佢翻去嘅，就見佢嘅。咁同佢講啊，你做咩唔開心啊？即係點解走咗翻去啊？咁樣嗰啲。咁岳飛就即係解釋啦，即係點解我唔翻去。咁其實高宗係有兇佢嘅。佢話：如果你再有下一次咧，我唯有咧就係以劍相待。即係嗱，冇下一次噶啦。如果你再下一次嘅話咧，咁我就執行呢個軍法噶啦。係啦，咁呢個其中可能係高宗已經開始覺得呢條友仔咧唔係好聽話，唔係好聽指揮。 我哋話當時即係已經係南宋啦，即係半壁江山嘅臨安府就係當時嘅即係所謂臨時嘅首都啦。而咧其實岳飛係駐扎喺即係所謂襄陽附近一帶，即係兩湖嘅一啲嘅地方。咁成日即係簡單講咧，就係佢將在外嘅，而咧就係軍團亦都喺度嘅。咁佢仲要加兵嘅話，咁啊以宋朝都係所謂一直防冇人嘅祖訓咧，其實相當驚 嘅。所以佢高宗會覺得你岳飛其實係冇呢個必要。即係冇呢個請求嘅必要，咁所以拒絕咗佢。咁呢個第一件事，到第二件事咧，就加深咗佢兩個人嘅關係走向惡劣咧，就係關於立太子嘅事啦。咁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宋高宗其實係有呢個不育嘅問題， 不能人道， 係啦，即係冇仔生嘅。其實佢應該天生冇問題嘅。咁後來只不過係因啲後天嘅原因而導致佢不育啦。咁其實佢有一個仔嘅，但係好不幸咧，佢個仔幾歲咧就死咗啦。咁從此之後佢就冇呢、這個即係母后咁樣啦。咁其實佢係養咗兩個宗室成員喺皇宮裏面準備做接班人嘅。咁但係嗰兩個皇室成員呢，其中一個呢就係後來繼位嘅宋孝宗。咁但係呢兩個皇室成員呢都係屬於宋太祖嗰一房人嘅。咁而宋高宗本身係屬於宋太宗嗰一房人。咁所以點解佢遲遲唔肯立呢兩個養子其中一個做太子呢，就是他不想將那個皇位去回宋太宗那房人，他一直在等 宋太祖嘛。 翻翻去百幾年前就係記得啦，就趙匡胤就係興宗帝級嘅一件事件，其實就過咗所謂嘅宗室就過咗興帝，由興過咗去帝。 冇升足影啊，唔知 係啦。總之就係點都好啦，就係細佬做啦，就係咁。 所以就會存在一個咁樣嘅問題啦，咁樣咁就後來呢個岳飛就經常數次就同呢個高宗講，就話你要盡快立太子，因為皇上你都年紀唔輕啦，咁國家係需要有儲君嘅。咁當時高宗就話呢啲事情咧，唔係你一個軍人應該要提出嚟， 其實好尷尬㗎，係 啊， 即係其實好尷尬。其實即係當時就冇，即係冇高宗方面冇公開講話佢有冇子嗣或者冇仔生。 我相信應該呢個問題係一個公開嘅， 係啊，即係冇講出嚟啦，即係冇寫話你冇得。咁但係其實大家係 知道嘅。 咁你敢問我？捧人都尷尬啦， 你仲要問到 曬呢度又帶出咗兩個問題啦。對宋高宗嚟講咧，你係刺痛咗佢兩樣嘢。係 咯，第一死穴嚟嘅喎。 佢作為一個男性， 係咯， 你明知佢冇仔生，然後你就不停咁催促佢立太子咧，其實你損害咗佢作為一個男性嘅尊嚴。 仲要最大嘅問題係佢立太子，即係立其他嘅養子做太子。即係簡單講就係你冇仔生，你放棄啦。 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如果我係立咗太子，立咗太祖嗰房人咧。咁即係話由我宋高宗開始咧，嗰、那個皇位咧就會由我呢一房去翻宋太祖嗰房。 冇錯。 咁呢一個咧，其實對於宋朝嘅宗室嚟講咧，亦都係一個忌諱嚟嘅。咁所以其實岳飛叫呢個高宗立太子咧，其實係刺中咗高宗兩個嘅死穴。 哦。咁而作為一個員工嚟講，都可以用今日嘅術語講，可以用幾奪嚟形容。 即係係㗎，可以佢係幾奪㗎。 所以你諗下，其實我哋一路睇史書，即係回應我哋今日主題。我哋岳飛呢啲就係可能我哋講嘅忠臣。 但係佢忠嘅對象係咩咧？即係佢忠嘅對象係國家，係民族啦。喺當時講，即係佢覺得抗金、抵抗女真人，還我河山，不伐成功，可以壯大翻宋室。就係佢畢生嘅職志，但係呢樣嘢可能係遠遠凌駕咗喺佢對於一個專制政治底下，對一個神下嘅最基本要求，就係一個神下好簡單嘅就係老細叫你做乜，你咪做乜咯，係啊，咁就係即係對於個君主嚟講咧，忠臣者就係忠於我，而唔係忠於個國家。 嗱，我都仲有，我都想問下幾個。另外一位秦桧又係點嘅狀況 咧？哇，呢位就冚好多，基本上係岳飛嘅另一個反面嚟嘅。基本上佢係執行緊高宗想做嘅嘢，特別一啲高宗唔方便出面做嘅嘢， 例如有啲咩 議和啦，咪由秦桧提出嚟咯。跟住秦桧咪俾人鬧啊，話佢係屈膝議和啊咁樣。咁但係好明顯，佢就係秉承咗高宗嘅意思，高宗定出嚟嘅中心策略就係要同金人議和啊嘛。咁你要揾人去執行，揾人企出嚟去推呢個政策噶嘛。咁咪秦桧去做咯。啊，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好員工嚟噶，即係對於老闆嚟講，佢係真心地或者係。忠誠地去執行老闆交落嚟嘅任務，而且係做得非常出色。 唔係，如果我哋睇下高宗嗰個形勢，佢個棋局係好好劣勢，金人就好強勢， 非常好。 點解咧？因為金人有絕招啊嘛，揮陰二中喺 度，係啊，我隨時放佢落嚟。 我打贏我可以繼續攞嘢， 係啊， 打輸我放翻 佢。 放翻佢邊個做皇帝？ 站喺高宗個立場咧，如果金人真係放翻宋陰宗出嚟咧，對高宗嚟講咧係好麻煩嘅一件事。 係啊， 第一。即對佢自身嚟到講，就係佢個皇位會唔會不穩啦，會冇咗啦？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你放翻宋陰宗出嚟，佢同之前劉裕嗰啲偽政權唔同啊嘛。你放個劉裕出嚟，成立一個偽政權，你高宗可以好大聲話你係亂臣賊子，咁我打你咯。咁但係如果金人放翻出嚟嘅係宋陰宗喺華北。成立翻個宋嘅國家， 正統嚟， 正統咁就倒翻轉變咗宋高宗係亂臣賊子 啦。 咁呢個對佢嚟講就係處於一個好尷尬嘅一個局面，所以宋高宗無論在公在私咧，佢都係好驚金人放翻宋陰宗出嚟嘅。 得一條路行咯，就係以和。 以和呢個係其中 唔可以放翻位。 係啊， 因為佢以和先至可以確定咗金人係 唔會放陰宗， 承認南宋政權啊。即使佢哋之間嘅關係係不平等嘅，但你係承認我呢個國家噶嘛，咁你就唔可能將陰宗放出嚟。再成立一個宋嘅政權咯。 我哋跳翻出嘅普多步去睇翻一件事件，就係岳飛、秦桧同埋高宗三個人各有佢哋嘅諗法。咁岳飛係好單向一條路嘅啫，就係佢要打啦。咁然後高宗其實有好多盤算喺背後。咁我哋話調翻轉講，戰與和係咪就係當時戰就係道德，和就係唔道德咧？或者我哋跳翻出嚟睇，唔好講宋啦，講今時今日有一個人，我哋一定要打交，我哋一定要打仗。譬如打邊度都好啦，打日本又好，打韓國你要打。咁而另外一個話唔好，我哋要和平。咁但係點？我哋今日會唔會視嗰個嗌和平嘅人做國民族罪人，而佢哋話要打嗰個做民族英雄咧？這個咧係我成日都會諗，同佢點發生咩事咧？或者係點？如果今日嚟講咧，話有啲咩以和啊，或者和談、世紀和談，就要封過諾貝爾和平獎咩佢嘅？我哋 quoting 啦，喺一個非常之有趣嘅情況之下，秦桧城嘅和議咧，就結果又帶嚟百幾年嘅宋金和平。 所以有啲人話南宋嘅再造嘅功勞其實係秦桧。 秦桧， 佢話岳飛根本冇可能有能力去再造南宋咯。 嗯， 所以其實阿卓然講得啱啊，可能如果秦桧喺今時今日咧。可能真係要頒個諾貝爾和平獎俾佢，都講未定啊！真 係即係國際嘅政治，尤其是喺中國咧，面對住一個好強勢嘅外敵嘅時候，即係究竟點樣去處理咧？其實我即係呢個問題咧，我哋可以翻轉頭諗翻啊，劉禪同埋啊諸葛亮嘅關係。即係劉禪，我哋睇即係知道諸葛亮幾次北伐啦，拖佢後腿啊，劉禪突然之間 call 佢翻嚟啊！有啲 次次都係臨門嗰腳， 係啦， 交翻個波翻。 我哋睇《三國演義》就臨門嗰腳，但係如果我哋睇翻當時蜀漢嗰個力量嚟講，其實佢已經將佢國力推到最盡， 照計冇得打， 冇得打， 再打落去消耗戰佢死梗， 冇得打，完全冇得打。係 啊，即係如果劉禪如果唔係 call 翻阿諸葛亮翻嚟，分分鐘蜀漢係冇自保都不能啊。 嗯， 係啊，仲隔離咗都唔喺度虎視。 次擔心、嗯嗯、所以我哋從咁嘅角度嚟睇，嗰啲叫和平嘅反對，可能係繼續持久戰爭嘅，佢、嗯、哋有佢哋嗰個政治上面嘅考慮咧、嗯，我哋就唔可以咁簡單用道德嚟去 講，亦、嗯、都未必淨係話聽老細話，可能其實大家都係有一個廣嘅闊嘅一個嘅盤算喺度，即係大家都覺得咁樣可能對國家更加有利都唔。 因為其實我哋今天已經。諗唔到究竟秦桧點樣諗啦，因為佢冇任何嘅文爪啊文字留低俾我哋。佢純粹係因為老闆交落嚟，我咪執行呢個政策，定係其實佢本身係認同高中嘅和議嘅呢一個諗法咧？其實我哋而家唔知，可能其實佢真係認同嘅喎，咁我咪幫老闆去切實執行和議嘅一個政策咯。 呢度就牽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我哋講緊究竟個君同個神嘅關係啦，固然。第二就係更加重要嘅就係、是。如果放翻現代嘅意義去睇，就係、是、一個神下或者一個我哋叫做國家總有等級嘅官員。咁、嗯、一個君其實個君係咪就係武效忠嘅對象咧、嗯？即係作為君主、嗯，君主其實都應該係國家嘅一個最大嘅目 標，效忠於自己咁樣。 佢、嗯、我中意你呢個觀點， 即係君主應該係要為國家效忠。嗯，而唔係效忠於自己嘅權欲， 高中都有啲自私啊。 係啊，我覺得喺西洋世界咧，基督教世界裏邊講個 king 嘅咧，就係、是、行先死先嗰、那個， 行先死， 嚇、嗯啊，即係最後撤退嗰、那個。咁啊，但係嗱，我哋講到嗰啲君主臣子嘅關係，睇下岳飛啊，睇下秦桧，睇下高宗。嗰啲好理想嘅係啲咩嚟？咁、嗯、但係即係我哋好實際就知道，我哋梗係跟秦桧嗰套容易啲去上位，嗯、容易啲有權力啦。但係點解仲有咁多人傳頌岳飛嗰一套咧？ 冇、嗯、錯、嗯， 我諗即係咩叫忠、嗯？可能我哋中國歷代傳頌落嚟嘅有一套標準。 係啊，所以話，如果係我哋話係喺層級上面做一個識撈嘅打工仔嘅話咧，秦桧係可能係一個好理想嘅一個玩法啊、嗯，因為佢即係聽老細講咪解決所有問題咯、嗯。但係如果我哋用今時今日嘅現代一個觀點，我哋話你嘅效忠或者你嘅功、你嘅能力係為咗出份糧啊，定係為咗一個更高嘅一個理想去實踐嘅咧？喺咁嘅觀點之下咧，岳飛喺今日堅持不伐咧，依然有一個所謂嘅人格嘅光輝喺裏邊。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一度。